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五，我是袁一。然后请容我花很长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真的心情要爆炸了是不是？ 对，就是都是熟人，熟到不能再熟那种。 对，熟的都已经是都已经发红的 熟，红到发紫，紫到发黑的那种。 是的。 旁边这位噔，小豪 Miss 长小航。 嗯， 欢迎小航。 是的，我是 Mr. 长小航，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女神百分百。女神你好。 Hi， 百分百你们好。 Hello， 来欢迎一下在百分百席位上的三位嘉宾。 是的， 先来介绍一下最靠那边的啊，百分百的好身材，百分百好身材的小雨，也是我们女神百分百主持人当中的一位。小雨，欢迎你。 Hello。 旁边这位是我们女神当中的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 对， 大家好， 男神， 我是胖泽华。为什么叫胖泽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认识了袁一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胖。 所以怪我喽， 交朋友要谨慎哟。 欢迎泽华哈，旁边这一位依然也是我们女神百分百的主持人之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同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因为下周一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中国的情人节了。 哎，对， 七夕，对不对？我先做一个民意调查，现场所有人，你们有收到七夕礼物，或者有可能收到七夕节礼物吗？ 没有， 点头或者摇头， 没有这种可能哦。 不往外送就不错了。 收到了。 所以你请了四个人。 你 没有。所以那你们现在的心情什么样子？到我的桌子上来领一个标签好不好？我这边有很多标签，你们现在就可以走过来领啊。有开心，有约吗？傻白甜，环游世界，说你抢了个什么东西？ 我不告诉你。 好吧，你们到我的桌上来领这些标签。 要先抢走一个才行的。 好好好。 所以你要什么？ 我要。 你刚才抢走了 什么？ 刚刚我们。 我好像要的那个被你抢走了耶， 并不是我抢走的哟。 哎，我刚刚想要的是什么来着？ 被我抢走了吗？ 是瘦吗？就是我想瘦， 啊， 但是我并不瘦。 可是我就是瘦呀，所以这个标签更适合我呀。 你就是瘦本尊，你瘦是没问题。泽环领的是什么？ 冷漠脸。 哦，我想要冷漠脸。 我就是冷漠脸本尊。 OK， 好好好。那 热脸嘞？ 一梦呢？ 我领的是烦。 啊，就是我理解一下，就是说泽华是冷漠的看待所有在七夕前后来撒狗粮、秀恩爱的那些情侣们，因为你是单身狗一条。好了，那一梦呢？一梦领烦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最近几年都没有七夕礼物 啊。最近几年 很关键。那前 这么美，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是缘分还没有到 啊。通常都是这么自我安慰的。 好，前面领了一个叫你走啊，就是那个就是 你走开， 就是说你知道吧哈，你走啊。你再不走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话要去说，要不走的话我觉得可能今天来不及要把最后的话说完。 所以这样，大家走起来，在视频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如果觉得我们对吧直播间接下来五位主持人四位都没有礼物收的话，觉得我们很可怜的话，赶紧直播平台上给我用 刷起来，太可怜了。 一波走起来。同时呢点击关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好的精神的鼓励。当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今天会让所有的主播们现场来展示自己曾经收到过的最惨最糟糕的礼物，现场展示。 而且一定要是七夕节这样的礼物吗？ 不一定，人生当中、 就是、人生当中最糟糕的礼物是 毕竟你们也没几个收到过真正的七夕节礼物嘛。 是啊。 很想哭哎。 另外我们要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秘密花语当中，我们还会有彩蛋的 live show。 到底哪一位会接受这样的彩蛋惩罚呢？ 如果时间太紧张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彩蛋。 你在紧张什么呢？ 又不是我，我当然不紧张了。 好了， 好吧，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哪些时尚方面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女神麻辣烫，先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时尚圈新品非常的多，其中抢钱界的大腕 Chanel 要出新款的香水了。当你打开它的中文官网，把鼠标移动到香水类别的时候，就会看到最新的资讯。 哇， 你是 小鱼姐眼睛发光了，已经 眼睛里面就是那个瞳孔里面都变成 Chanel 的那个， 可能会成功抢走我的钱哦。 很冷漠脸， 克制吧。 所以这一次这家老牌的时装屋呢，把这个香水的新品取名为 Gabriel， 就是他们的创始人 Gabriel Bonner Chanel 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瓶身吧，看一看能不能通过一张图片就直接抢走小雨的钱。 瓶身 很一般哎。 来，小雨交钱， 我要去刷卡了。 来，小姐，请跟我这边走。 这个盒子看上去倒挺吸引人的。 我觉得盒子是不是标配？ 我觉得 只 是 一个瓶子而已。 但这个瓶身很一般呢、啊。 它是有那种钻石切割的菱形，跟平时那平面的瓶身已经不一样了。 对啊，很高端呢。 我们来请时尚界的大咖小航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Gabriel 这款香水。 哇，咖喱更好。这个 Gabriel 的香水呢，它的味道闻起来的话，前中尾调我都没有闻过，所以的话没有办法给你介绍，对吧？这么香水哪里去闻呢？ 因为想 买不起啊， 因为想对钱包在哭泣。我们来一边看这个。 走啊！ 钱包为什么在哭泣？不是在说 Chanel 吗？ 气死我了，就像 不要。不要乱入哈，这个 Gabriel 呢依然是这个品牌专属的香水鼻子 Olivia Porch 来为他们调制的，依然是花香调为主，依兰、茉莉花、橙花和晚香玉结合而成。但是呢，这次调香师不想让这些花朵的香气直接就扑面而来，他想让它更低调，就是低调到那种即使小雨喷了，一梦和我都不会嫉妒的那种。 这个 Oliver 怎么讲的呢？他说是、我改变了一些花的香气分子，就是中国字儿外国味儿，对吧、所以呢他说那种柑橘皮和葡萄柚来去提升橙花的清新感，所以呢一开始闻到的香气舒服而且振奋， 因为有橙花，所以是那种适合阳光的那种、白天来使用的状态。 对，葡萄柚就是这个西柚，对吧、 对，它就会有提神的感觉，更清新一些。 没错，会有一点点的苦的味道。而且他说用过之后呢会有这种白麝香调整这个依兰的香气， 会偏甜一些， 而且还有这个加强的茉莉花的味道 啊。整个 花调的感觉是层次很丰富的。 我跟你讲，以后我们 又是那种低调的奢华的， 完全有必要把它加成一个四 D 版的节目，就可以能够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时候还能够闻得到那种香气。 你即使没有钱去刷卡，至少可以在我们节目免费闻一闻呢、 啊。对啊，其实我们那边有三位香香公主，没有，还有王子，对，他们的味道都非常的香啊。对， 并没有啊，我现在身上有一股汗味。 对，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奢侈品大牌 Balmain 和欧莱雅推出了联名系列的口红。你们没有听错，你们很爱的爱豆喜爱穿的这个超奢华品牌，它居然和欧莱雅出了联名的唇膏。 是啊， 那价位应该会很亲民哦。 相对亲民吧， 相对， 对， 每一支相对亲民，但是它一下推出12支哑光口红。 如果你就算相对亲民的价格，你直接集齐12支，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是的， 是啊， 对吧？ 也不好买吧？ 嗯，可能是这样的。其中的红色系呢，据说是对亚洲人非常友好的。你们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看到，红色系前面这两支，不太挑皮肤。 我觉得原因是和最后面的那支， 就是 死的是吗？ 对。 涂完以后直接变成格格物，是不是 直接变成后妈吗？ 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皮肤偏黑的人用那种偏紫的颜色特别的合适， 所以原因很合适啊。 才不是，他说皮肤偏黑是那种像咱们的这个电脑框架这么黑，话筒这儿这么黑。 好了， 这种，对，就前面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这个色调一共三个系列。红色系呢，亚洲人黄皮是不挑的。接下来它会有棕色系，棕色系以卡其色为主，可能就适合像伊梦这种皮肤特别白的。再然后像尾部，你们刚刚说适合我的紫色，其实它算是这个系列里面的奇葩色，就一般常人像我这样普通人就不要轻易去尝试。除非你在万圣节的时候想要去 cosplay。 你哪里是普通人，请问？ 那不然 这样下回我们给小航送一支，让他直播的时候涂上，应该会很好看。 我跟你讲，我曾经真试用过 啊，真的 可红可红呢。 是紫色的这种吗？ 不是大红的那种的颜色、 啊、就咱们后面刚刚那背景上面那种紫色。 真的，我跟你讲，我曾经真的用过红红的口红。 你现在 适合你啊， 你现在不要说这个，我们一会儿掏出一支很红的口红让你现场试妆。 好， 现 在呢， 好， 非常好。 怎么样， 我小时候用的啦，偷用妈妈的，然后点个红点在这里是吧？ 那一会儿红点也点一下 啊。好，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接下来这一条说到的是鞋子。各位可以入手一双 Converse， 因为最近他们在重塑开口笑这个系列。你们有谁穿过开口笑系列吗？ 我没少买开口笑，匡威的鞋我买了超多，各种高帮低帮，里面还带这种软木底的和开口笑的，特别多的款式。 它这次鞋头和鞋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是尾部做了一个拼接， 就特别像 L 加是吗？ 我觉得比那个要简洁大方和年轻一些。 黑色好看， 黑色好看是吗？ 你喜欢黑黑色？ 我喜欢这个白的耶，我喜欢这个白的鞋。 我也喜欢白的， 我喜欢这个白色。 女生 的 适合女生， 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白色的。 怎么样？ 因为比较金脏是吗？喜欢黑色的。 男生就是想金脏，女生就觉得没关系，好看就行。 不是金脏，那个黑色前面看着很酷啊， 可是 没有那个黑色那种呆板。 前面一看就会有点像那个军装鞋， 很普通，我觉得 就很硬朗的样子。 但是其实完全可以在黑色上面，你可以自己再去涂鸦。 不要吵架，男生买黑的，女生买白的啊！九月下旬上架，大家就准备好钱就好了， 一起去吧。 一人一双啊， 就是这么简单。 好开心！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女生麻辣烫，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百分百 Party， 要正式进入到七夕节礼物收什么送什么这个环节了，赶紧来看一看。女神百分百，在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可以给我们来刷礼物，因为我们现场的五位里面90%的人都没有七夕礼物可以收哦。 没有哦。 你今天要整个炫耀一个小时，快把你的礼物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应该是用这个标签就对了。 傲娇脸。 结果我们看到你的礼物以后并不想要这样的礼物。 他应该把傲娇和开心同时别上啊。 对啊，变成了、wow、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我应该是个坏女人吧。 是的，说的对。 接下来这样啊，我先给，因为你们除了收礼物之外，也有可能需要送礼物嘛，好吧，送礼物这个事情先暂时先不说，先说收礼物吧。你们想要收到什么样类型的礼物？对于女生来说有两句话，一个是包你满意，包治百病，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一双鞋走出一片天。所以包包和鞋子真的是女生， 它 这个头很好啊， 眼球好转，是不是？ 最近很多品牌都推出了针对七夕情人节的这些这样一些新的款式，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我一会儿一一介绍到这些新品的时候，如果你们想收到这份礼物，请高高举起你的手。 可以全部举手吗？ 每人只有三次机会。 OK， 一共几个？ 三次已经很多了。 对啊，一共三个。 来，我们陆续来看了。首先，请小韩来介绍一下第一款。 是的，其实第一款的内容，我觉得哇，厉害的不得了啊！来自于迪奥这边的包包来了哈。 嗯，先看看图片， 来图片。 多少种语言？ 哇，这是视频。Angelababy 来给迪奥的 Amour 这个系列来做的宣传。 是在上海，在什么时候的话，就保密一下吧。我爱你 ，again， 我爱你。爱情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给予你很多的能量，在你高兴或者不高兴的时候，一想到爱情就会微笑。 I love you， 提阿姆，广东话，哦哦雷，有多爱迪奥，用一首歌来表达，就是你问我爱你有。 哎，这老 baby 唱歌不错哎， 跟泽华有的一拼哎。 就 哇，一直在表达爱情对于女生来说有多重要，礼物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爱情的一个象征啊。 对呀、 啊，对不对？所以男生不要说我的爱，对你的爱都放在心里了， 你要爱就送我礼物啊。 对呀、 啊， 摘个月亮给你好不好啊？ 我觉得这款包你们手都可以放下了。Angelababy 那么美才可以拎这样的包，你们谁可以？ 不，它不仅有包啊，同时还有那个红色 choker， 你刚刚在视频里面应该能看到红色 choker、上面写了 Dior 的 Amour 的，同时那个高跟鞋黑色的，在尾部有一个爱心的，也是很通勤的一款啊。谁想要这个系列的礼物举手？ 不想要、 不想要， 全军覆没， 没有人举， 没有想要， 天哪， 太贵了，跟你讲啊。 不是，因为只有 Angelababy 可以拎得 起来， 而且就是说它一套拍下来的话，可能不一定在大街上面会好看。 单品你们都不想要吗？ 单品我觉得 OK 吧。 不想要哎，连那个包我都不想要。 可是 因为显成熟， 我想要那个 choker 哎。那个红色 choker 我是 想要的，那个你是可以驾驭的，包我完全没兴趣，因为我听说迪奥的那款包手放进去容易受伤，因为它那个拉链会把你 划伤， 对，有很多人吐槽这款包，所以完全不想要。 可是想要的 2.5 也会夹头发呀， 那就把我头发夹光好了。 可见女生的多重标准是有多么的严重。好，这是第一款，接下来我们推荐的第二款呢 ，Louis 的 Louis 的 Hearts， 我们也看看哪些明星已经加持上身了。 是的，而且他们也是专门。为中国七夕节去定制这样的一款特别的独家爱心限量系列哈， 来看看马思纯和赵丽颖的这个上身款吧， 怎么被圈粉？ 好看的新包啦 ，Louis 呢推出了七夕情人节 Hearts 新爱系列喽，好多女明星啊都已经背上身了，我们评测的呢就是 好看。 我不喜欢哎，这个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这个、 我觉得像假包， 对对对， 不 喜欢 啊。 因为这个包型是 triangle 是好看的本身， 但是上面那个心就 那个心 感觉 好， 会觉得很少女吗？ 哎，我觉得这个 不高级， 对不对？ 对对对。 哎，你看我们男生都很喜欢哎， 天 可能这款包我们俩要。 你背135，我背236。 但是它外面是通体黑色，翻开以后里面是红色，红与黑这样的拼色确实是大胆且好看的。但是那个红心真的让人退步。 啊，为什么？ 望而 退 却。 红心刚好。 对，我也觉得很好看呀， 很 俏皮。对啊。 不洋气。 但是 triangle 确实是容量是大的。 对。 很能装东西。 这款巴塞罗那呢还很轻的，就跟一把折叠伞的重量差不多。 对，而且这么轻多好啊。 并不大，一听可。 所以它应该是 mini 款哎。 对不同身高的姑娘们都能驾驭，背上那个效果简直棒棒哒。 Louis 这个情人节新爱系列除了我们评测的 Barcelona 款，还有 Puzzle 包款。 Puzzle 也出 这个包， 就更不如刚才那个啦。 Puzzle 不太应该出这个款呗，而包括那个肩带也是够了， 其他款在门店 啊。好，来吧，举手吧，谁想要这款礼物？ 我 不要哎， 你要你能背吗？ 如果不是那个 Puzzle 的话，我还觉得挺愿意要。 两个男生愿意要， 是 不是？好，那就记上两票哦。 好，两票，两票。 这是第二款，接下 来 第三款。 来自 Louis 的 Hearts。 是 第三波，我们来看看这个仙气飘飘啊，一直很仙儿的这个 Valentino，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七夕限定款，而这一款呢也会在发布当天来了李晨啊，晨哥和范冰冰 对 这个一起来去这个撒撒吃的是吧？ 然后的话当然还有这个张艺兴啊什么之类的啊。但这样一款专门为中国区的顾客们去定制的情人节的这个 Rockstar Spike 手袋呢，也向小仙儿啊仙女们展示的这种千面女性之美。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我没有找到我的视频素材耶。 哦，真假的， 你们应该都见到那一款，因为之前发布的时候李晨和范冰冰都在了，然后包括像王子文他们都上身了。就是一款信封包，但是呢它跟刚刚那个迪奥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是在于它放了很多铆钉在上面，细细的铆钉，然后那个皮是那种做皱的小羊皮。 嗯， 你们见到过那款吧？ 我听到铆钉就不想要了， 反正 不 想要， 我也不想要， 无法驾驭铆钉， 就是 粉色和黑色。 我知道粉啊、哦，我好像见范冰冰背了那一款， 对， 她当时还穿了一个粉色裙子，是吗？ 范冰冰背是好看的，但是只有范冰冰， 她是范冰冰啊， 对， 我们又不是范冰冰， 所以这款谁想要？ 没有， 没有人想要。 No、 就是但它上面加了一行字，就是手工刺绣的一个 Put a Ring 的上面， 依然不想要。 我觉得可能会全军覆没，三个女生现在没有一个举手的。三款包已经过去了，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然后接下来是 Chloe 的 Fay Day， 这是家族当中的一个新款，然后在这次七夕当中呢也出了一款这样的系列，唐嫣上身了。 嗯， 蓝色的 雾霾蓝是吗？这个说， 这应该算是马卡龙蓝了，嗯，比雾霾蓝要稍微鲜亮一些。 那两个手机是几个意思？ 就给你 大小， 比一下大小、嗯，对对对。它这一款七夕的专属限量是可以替换四款肩带的，而且会配有他们专属一个 Love 的那个挂件儿。嗯，所以依然有人想要吗？ 沉默嘞， 不想要哎。 今天推荐的单品都很失败哎， 所以我们活该没有礼物收啊， 因为你们要求 太 高 了， 对吧？说明我们品质更高，是不是？选择更好。 继续，后面还有很多选择啊。嗯，接下来是 Gucci。Gucci 推出的， 会给我们惊艳一些的东西呢。 Love 的系列，因为他们最近像酒神啊、双季的那个扣纹都非常经典。 嗯， 最近是在丝绒款的这个双季包的基础上加入了刺绣。 完了，一听丝绒我就够了， 刺绣也够了。 不，丝绒很好看。 我也喜欢丝绒， 但是上面的刺绣真的受不了。 什么用三天就脏了，然后的话会被磨平那个丝绒的。 这款包其实 雅痞风的话，我觉得挺好看的呀，或者走 Gypsy 风， 嗯， 背一个这样的包挺好看的呀。 那一定要梳两个小辫儿。 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刺绣的话是 OK 的、 啊、 因为这个包本来这个后它的后背有一个小的心机，就是有一个爱心缝在上面的，是凹凸的，但是加上刺绣以后我会觉得可能 你想戴 一 个那个礼帽走一个嬉皮士风格不会很帅吗？刚才那个 我倒是对这个刺绣挺感冒的、嗯、但是那个 刺绣都不好看啊。但是问题是接下来是鞋子，也有 Love 的系列，在鞋头绣上了爱心、 鞋子可以， 这个鞋头一个红心的。 刚才的包包谁想要？ 包包不要， 不要。 鞋子呢？ 鞋子可以，我要 举手了。 嗯， 鞋子一个。 这个红心， 天 哪， 这感觉像卖不出去一样。 白款自己贴了， 真的是感觉卖不出去。然后还有围巾， 还是这种粉。 这我跟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如果看不到的话，这条 Love 的系列的围巾是全粉色，通体粉色， 而且边上有个红。 它的厚度有多大？ 那我不知道，但是在尾部绣了一个 LOVED、Love 的。 哇，曾经爱过，现在还没有爱， 很伤心。 过去 是，我感觉小雨姐很失望，是吗？ 又不看到就很失望， 不想要哎。 很适合我们四个哎。 哇， 好了，接下来继续来推荐Givenchy 出了一个新的系列叫 Infinity， 翻译过来就是无限的意思，包括他这一次带来的这个。最标志性的这个链条也是像无限号一样，所以其实在七夕如果当礼物送的话，或者你收到的话， 这个可以要， 寓意是很好的， 很好哦，这个可以收哦。 谁要请举手。 我要。男生觉得无法理解吗？ 是吗？你们不喜欢？ 为什么？ 就是很简单啊， 简洁又 大 方,、 啊、大方。 你们觉得很帅气吗？ 是？是哪一款包？是三款不同的包哎、 啊。这个系列都叫 Infinity， 很酷炫啊， 自带这个链条的这个元素的都叫 Infinity。 如果给五个理由的话，如果它的价格能够跟那个 Yves Saint Laurent 那个链条包价格差不多的话，我会选那个。 嗯， 因为纪梵希家的这个做工的确是，哎， 没有哎，因为我已经入手了实物哎。 祝贺你可以用到三个月。 我也看到了实物哦。 对，没有，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它的皮质的质感 很有质感。 对， 这期节目必须要给它挂上傲娇那个标签呀， 必须要挂。 又有礼物，还有这款新包包入手了， 能不开心吗？ 要不然我们四个走吧。 想要的有三个人哦，非常棒。这款其实目前是应该是获奖数最高的了。 嗯，我很好奇那个 Louboutin 的东西， 鞋子吗？红底鞋吗？ 这回他不玩红底鞋了，他们玩起了什么娃娃挂饰这种东西。 啊、路顿不玩红底鞋，还有谁要买呢？ 它这个挂饰依然是有红底鞋元素的一个毛毛球的这个挂饰， 但是做成这样的话，为什么不买芬迪家？ 对啊，很像芬迪啊， 太浮夸了。 女生不会愿意收到这样的小配件的吧？ 不愿意， 不喜欢。 耳钉、项链、耳环， 就直接送就好了， 是可以的， 可以。 对对对， 但是这种挂件是不想收到的， 很鸡肋，非常边角料的东西。 所以男生要记住了，你可能花了好多钱去买这样一个可能是真的皮草的小挂件， 很贵，这种挂件 不如买个包， 比包还贵，有的甚至 真的不如买个包， 几千块呢。 这段对话 大几千不止哦、 啊、就是说 你活该没有女朋友、 啊、我觉得活该我左右两边这两个人没有礼物收。真的有礼物收就开心好不好？ 好好，这样接下来问那个、啊、因为刚才的单价可能都会有点高，接下来说彩妆化妆品，就是会比较亲民一些，价格你们会不会愿意收到？我们直接点图片了哈。这款 Burberry 的限量款的腮红， 愿意愿意愿意， 因为它这个粉盘底上是有爱心 的 嗯， 想要的举手。 很可爱呀、啊、可以要。 虽然我不会画腮红，但我愿意要。 一梦真的是活该没有男朋友哎！ 不是，要求很高。我不是很喜欢那个 Burberry 他们家的这个 哦，就不太好用是吗？ 对吧？ 可是白送的耶，又有桃心，很可爱呀、 啊。小雨就觉得你美，他在刻意的攻击你。在嫉妒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粉盘我收到有可能会舍不得用，我就会一直留着看、嗯、打开看，不停的看。 对， 接下来可能比较适合送男生嘛，我们之前也推荐过 Supreme 系列的剃头刀，男生想 好看，我要。 哇，这有点酷哎。 小恒呢？ 这个非常 太酷了，我都想要啊。 不要，这个 OK 的，这个 OK 的。 你也想要？ 我也想要。 算上你三个人， 这个好看的， 太酷了，很有收藏价值呀。 打火机 我不要， 不要， 完全没有用。 他们都是好男人，不抽烟，对， 而且不是很好看。 筷子。筷子， 之前有说过这款， 不要， 不要哈。保温杯， 不要。 我可以要哎， 我也想要。 嗯， 三个， 直接扔掉。 几次机会了，咱们 时尚啊， 咱们都举了几次。 没有三次啊，每人有三次，刚刚说是。 天宇已经三次了。 没有三次， 没有没有。 你刚才的那个包， 嗯， 还有前面的那个 剃头刀， 剃头刀，还有这个水杯，三个 刀和保温杯 那个包。 啊，那这个我保留，我先不举了。 好吧。 那就两票哦。 保温杯，我什么好买这种东西吗？ 接下来是 Supreme 的吉他，通体白色， 我要 一个 logo。 这个我不要， 我要 白送的， 没有用。 我要，我要，我要。我为了他会专门去 学。你要几个了？ 三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了。 可是你五音不全，你学了也是弹不准啊。 五音不全才好听，好不好？ 吵起来了。接下来是 最后一个。 接下来是杨树林他们家的香水的套装。这是这次这个反转巴黎的这个套 装。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还有机会吗？ 很好， 你应该还有机会。 对，想要。 这是好看且好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当时官网在8月17号的零点开售这一系列的好几个套系，我在早上6点钟醒过来以后打开，全部都卖完，所以已经没有机会了，只能去找黄牛。 因为有时差，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接下来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你们，像这样的永生花是你们愿意要的吗？ 不要， 不要， 很无用。 无用， 但是旁边有一个娇兰的唇膏、哎， 那就冲这个牌子， 那有什么用？ 想要了， 我可以直接买支唇膏来用啊。 对 啊， 商家你们听到了吗？说到永生花，我们在座的其中一位好像有一次人生当中收到过最糟的礼物之一，就是跟永生花相关，请他来讲一讲这段故事。 谁呢？ 谁呢？ 啊，现在就要讲吗？ 对啊，讲啊。 对，那个永生花是野兽派的一大盆，这么大一个长方 形。 谁送的？谁送的？ 大家看一下。 我想知道谁送的。 可不好讲啊。 大家好，我是黄泽华，这是我收到的野兽派的一大盆的永生花。我觉得它真的很不实用。为什么不实用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慢慢讲给各位听。 为什么不实用？说吧。 为什么不实用？ 我刚开始收到这礼物打开看的时候，我是被惊艳到的，因为它实物更好看。 很大，有多大？ 这么大， 哇，得有40×40， 得有半米，半米乘半米 那么大。嗯、 对，就如果是个小茶几的话，整个茶几都放满了。 天哪，大手笔， 是大手笔，好几千块的。 嗯，谁这么没眼光送你这玩意 儿？还是一个男生送的。 哎呦， 天哪！ 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嘞？他就觉得，因为我叫泽华，华和花是谐音的，所以就送一个这样的一盆花，而且他觉得是永生的，就是这一辈子你都可以收藏起来。 永远都是花呀， 你这边一辈子都是一朵花，如花。 对，你知道我叫泽华，就因为有这个“华”这个字，我这辈子收很多跟花有关。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只会送你这样一朵啊，就够了，我觉得足够了，干嘛送你大盆嘞？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很糟糕的，是一个也是一朵的野兽派的黑色的花，我当时听到以后，我见到以后我就不懂，我第一次见到黑色的花， 黑花。飞花， 人家是蓝色妖姬，是黑色妖姬。 不是， 哇塞， 是凋败了吗？ 好了，所以以后跟泽华做朋友的话，记得不要再给他送花， 任何花都不要给他。 然后我先说为什么不使用， 因为那个东西你放家里面它很占位置， 但你扔掉舍不得。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盖子打开的话，天天把那个花放到外面，它很招灰尘， 对， 你没法去打理它。你要给它盖上的话，你就完全又看不到它的美。 做一个一个透明亚克力盖子， 想太多了。好了，时间不够，上半段先暂时这样。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活力982这个微博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刷礼物，来添加关注。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女神旁边那个伪男神啊。 伪男神， 你真男神啊，男神就是你。 对，就是男神本尊。 我还是 Mr. 长，小航，你好。 在我们的嘉宾区依然是我们的三位好朋友， 我是小雨， 我是真男神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再不分手。 嗨，我是真的瘦。 每个人都有， 我是真的烦哎。 我是真的男神哎。 我是真的很开心哎。 男神精病，对。 大家好，我是王源。真的很像， 我的天！ 好吧，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七夕节的礼物这件事情。因为最近网上很流传一句话，说再不分手就要买礼物了，再不买礼物就要分手了。 下周一啊， 对，下周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的账号“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送礼物。当然，礼物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添加关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是的，人来不来无所谓，礼到就行了。没说什么啊， 太现实。刚才我们讲了泽华的糟糕的收礼物的经历。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最近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纷纷推出了七夕节的一些专属的特制款，但是呢，好像反响并不是很强烈。只能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品味真的很高。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的这个调查结果，这些礼物到底最后分别得了多少票？刚才那个，对，刚才那个。先从你那儿开始说吧，迪奥的那一系列， 首先是迪奥的 M 系列，只有一票，就刚你自己投的那一票， 对 对。然后 Supreme 这个 那个系列吧， 对这个系列的什么刀头啊，什么之类的玩意儿，刀有3票，然后那个保温杯有2票，那个 Guitar 有1票， Louis 这个 Hearts 呢是有两票， 我们俩的， 哎，而且这个华伦天奴啊 ，Valentino 啊， 华伦天奴 厉害的不得了哈，这个名字华伦天奴家，还有这个克洛伊啊， 克洛伊， 对，还有刚刚这个 库奇， 对，哎，叫古驰他们家的东西好像不太受欢迎， 对对， 只有库奇收了一票，然后呢 ，Lupton、没有人要那个小毛球，纪梵希家有三票，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我这边 Burberry 的那个粉盒。腮红有两票，然后 YSL 像是礼盒两票，接下来那些什么永生花什么的都没有人想要，然后包括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大概也能作为一个就是给大家，如果还没有准备礼物的话，如果你想要准备礼物送给女朋友的话，算是一个参考，哪些礼物像永生花这种又费钱又占地儿啊，可能 哎，但我好奇的是你们女生收到这样永生花会开心吗？ 第一次是开心的， 对， 就是哇一下， 但是长期送就 包括鲜花也是哦， 对啊， 第一次是开心的，但如果你一直送我鲜花，我就会觉得是在糊弄我，哎， 对， 我身边真有一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她每一次过什么样的节收到都是野兽派的鲜花，后来她就是见到以后哦谢谢就扔了， 哦我以为她最后 是同一个人送的吗？ 是同一个人送的， 是她男朋友吗？ 是她男朋友送的， 这个人也太不长心了， 我觉得她男朋友有可能是野兽派的股东之一， 不是，野兽派鲜花很贵啊， 是是， 男朋友觉得这是一个我爱你的表现，但女生老收到以后她会觉得真的很没有心意，你不爱我， 新的老铁真是的， 是是是， 那说自己吧，其实咱们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也都有人生当中收礼的这个非常惨痛的经历， 起码你还入手了一个好包包，对不对？ 好了，所以很开心。 对， 来从小雨开始说， 那我先来说了，我今天要简单说的这个事情呢，希望你们来给我评评理，我真的很委屈，已经委屈了三年了， 哎，真的很记仇。 是这样的，我刚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有一天非常开心的面带笑容满脸堆笑的说，亲爱的，我送你一个礼物吧，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然后呢我的少女心就砰砰砰的跳，就想送我什么礼物呢，我说好呀好呀，当时我就想无论送我什么这种惊奇我都是会很开心的，然后他就从他的身后蹭了一下拿出这个东西 Surprise 电动牙刷， 他说亲爱的，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嫌你不好耍呀， 嫌他牙黄，哎， 对啊，在嫌弃 我， 哎， 对， 给一个特写， 就电动牙刷也是， 对对对对对，这样看到了，天哪，但是你说巧不巧，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的天哪，多么糟糕的经历， 一模一样的电动牙刷吗？ 就不是一模一样的电动牙刷，但是也是电动牙刷，是我老公从国外回来，因为每次他从国外回来不管怎么样都会给我带礼物嘛，然后他说这次亲爱的我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我说啊好没关系啊，虽然表面这么说但内心其实失望的，但是我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设计感，虽然没花多少钱但是非常的棒，很实用好看，我就很期待啊，然后他就说你看 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唇膏吗？ 你们猜什么东西？ 不是牙刷吗？ 下的 啊， 什么按摩的东西，是 防口臭的防狼喷雾， 对啊，我说牙刷吗？ 这是电动牙刷， 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你这个比我这个高级很多，哦，好不好， 哦，外观很好看， 这个是起码会 我这是便携，我这是便携的，并刷不干净牙齿， 他那个也刷不干净， 你那个很干净，刷的 很干净啊，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这个你出去出差的时候就可以用啊，你看它上面还有钻石切割，不灵不灵，很好看，而且我挑的还是你最喜欢的粉色哟，你是不是很喜欢，你会用吗，你一定会用吧，我说好，谢谢， 太能唬人了，真是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是好看的啊， 啊是好看的， 好看， 是好看而已， 鸡肋， 对， 所以女生收礼物真的很麻烦， 不是，你这样的话送我们这种东西不如给我一支限量色的口红呀， 就是你 花不了很多钱我们还会很开心， 但是男生不会知道限量色的口红适不适合 你， 你 去查呀， 色啊，要百度干嘛的， 男生不会有这种心的， 对啊， 大部分都， 啊，就是送礼最主要就是你送礼一定要 信用卡， 我们觉得是实用的呀， 不要， 啊， 不能直接给钱，会很生气， 不行不用， 会觉得说你只用钱来敷衍我， 要有心意才行， 送礼一定要送到心坎上，真的，这是小雨的， 一定要用他的名字办张 信 用卡，对，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吗？ 可以啊， 还有 这个东西非常的平淡无奇，是我收到了一个YSL 的气垫粉饼，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开心，很喜欢 用， 平时也在用，但是呢问题的点就是这是我一个闺蜜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我就觉得说她知道我有这个并且我已经用了很多个了，可是她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送了我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就会觉得不走 走心呢、欸。 不，你闺蜜一定是想说，小雨反正也一直在用这个，也要续，继续续的。 对啊， 那我不如在她生日这一天借这个由头送你一个你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哦，这个是你们可以理解的吗？ 对啊，对啊， 就如果你们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身边用了很多个，她还送了你一个。还会愿意收吗？ 很了解我，我会很 开心， 无所谓，但我会对这个人觉得好。 他是用心在观察 哦，是这样的。 受你们启发，我突然很想要一个礼物哎。 啊，没有，我们听不到哦。 我是租房子的，之后我的朋友直接帮我出房租，帮我续房租，一直续下去。 帮你买套房可以， 我觉得很好。 一梦呢，有惨痛的收礼物的经验？ 有，就是因为最近没有收过礼物嘛，但是我以前收过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礼物，但是今天没有带过来。 嗯，因为 那个 太大了是吧？ 也不是，是很小，是一个鼠标。 啊，谁送你？ 所以姐姐们，你们收到礼物都已经很好。 请问对啊， 就是他 姐姐们 啊，他不然 姐姐 们哥哥们，姐姐们哥哥们，就是他，而且是一个打游戏的鼠标 哦， 就是有很多键在上面的， 不是就是男生打游戏的那个，而且 精确度非常高那种。 对对对，而且他那个颜色还是玫红色。 嗯，平时不是一个爱玩游戏的女孩， 我不爱。然后他就觉得他因为他喜欢，然后呢他送给我，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想让你把我这个心意握在手里。 哇哦， 这话就很加分啊， 这是告白哎， 话是很加分， 找不得吧？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收了嘛，然后觉得哎， 不然你可能会直接砸他脸上 啊，就觉得啊，我又不会玩游戏，然后你为什么送我这个？ 他的目的在于啊，一定要想让你可能陪着他 一起玩 游 戏， 你用你的鼠标跟他用他的鼠标。 哦，这是年轻人会用的， 但现在没有礼物收了，显然游戏没有玩成啊， 是啊，游戏里面都没有能够在一起，是不 是？ 是 至少曾经一起玩过游戏啊。 而且你不用玩游戏的话，你也要用鼠标啊！你每天都用这个鼠标，你每天都在跟他在一起， 在抚摸他。 但是男生很有心哎， 好，走吧，你生日快到了是不是？ 再见，拜拜， 送一个鼠标， 鼠标就好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送你一个键盘吧，泽华。 万事 大吉。好，现在轮小航喽。 我这个礼物都带来了，就是一个信封，很简单，上面写着一行字 CT Pass。 嗯，这个礼物很好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它是什么东西，就是 CT Pass 是城市， 就是去农村。以后你的 CT 都是 pass， 都去 CT， 那就是旧金山的城市通票， 很棒哎， 是吧？两张， 哇， 每一张价值好几百美元， 很棒啊！ 你还想怎样？ 但是我刚刚从这城市回来， 你快把傲娇那个标签换上。 他就想炫耀， 就是说我，比方我有一次刚刚从旧金山旅行回来了以后， 他现在 第二周的。周一收到了一份这种东西，我 哇 干什么用？ 这时机不太 对， 为什么不早给我一个星期呢？ 那所以小航既然用不到，那今天现场送给我们现场的某一位吧。 我下个月就过生日，很快，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不是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泽华好了， 谢谢。 可以，还要交房租啊！你没有钱去旧金山 了，就是你还去旧金山，两张完全嘎嘎新的旧金山的城市通票，2017年年底之前用掉就可以。能够省了很多钱，里面 怎么样？谁想要举手？我做主了， 并没有时间去。 你谁要？ 泽华， 泽华举手。 这个二手物品交换站就送给你了， 但是我并没有礼物给你。 他 不需要， 不用不用，你给他一个微笑就好了。 是吗？蒙娜丽莎的微笑， 迷人的微笑，真愁死我了。 这是我们直播间目前大家所讲述到的，就是送礼的比较糟糕的一些经历哈。 对， 但是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说，身为女生，咱们几个女生有没有想过要送给咱们喜欢的人一份礼物，送给男生？你除了想收礼物以外，你会想过要送礼物吗？ 那姐，如果没有喜欢的男生呢？ 没有，你可以目前先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可以送给爸爸 啊，对，送爸爸可以。 七夕情人节有点尴尬吧？ 送哥哥。 我是觉得送男生礼物好像很难，是不是？男生比较喜欢收到实用的东西， 也不一定。 比如说 FIFA 全新2018年的 FIFA 呀，或者 PS4 啊，这种东西。 凯迪拉克 GTS 没有，因为我 凯迪拉克 为什么要这辆车？没有指标怎么办？ 但是，所以我最近也在盘算这个事情。如果要送男生礼物的话，其实女生可以掌握一个要领 啊， 就是他送我的是我的，我要把我送他的最后也变成我的。 还是你的 哦， 要不然他是女神呢？ 我们俩走吧。真的不想停下去了， 你们两个被算计了。 这个点子 想知道吗？我今天现场在表演区带了几件单品，是我当时送给我老公的礼物。 他穿不了的闺女是吧？ 不，一件衬衣，然后一个牛仔外套。请一梦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因为我离开这个主播台，一梦现在到表演区去看一下。我当时为他量身选择这两件衣服以后，后来在一些 假装是不经意的环节和场合的时候，我把它穿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发现我比他更适合这件衣服，然后这件衣服就可以从 这件衣服明显就是适合你啊，根本不适合你老公。哎， 对呀、 啊，穿起来也好看的， 你老公身材也穿不下呀， 穿得下。哎，一梦可以试一下这件衣服，就像这样的牛仔外套，女生是可以选来给男生穿的。 我要向你学习，我以后也要这样做。 真的， 是要穿进去那个袖子的还是搭的呢？ 穿进去，然后一梦你把袖子卷起来， 就是一种 oversize 感觉、啊。 对，然后一梦卷起来，把那个 衣服得往后放吧。 对，然后把它像不好好穿衣服一样，把肩膀露出来。 对， 好好看呢、哦。 这件衣服很漂亮，而且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猜一下价格。 不想猜。 猜一下嘛。 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猜一下嘛。 不给。50块钱。 那是有点太便宜。 其实我。 399。我得整一个399。 哎，你们真的很坏。这件衣服299哎。 你看差不多嘛，就是、 啊。真的。 真的。 妈呀，你就送你老公299的礼物。 你收一个包，你用299去换一个包，你很有经济头脑哎。 这299衣服自己未来还要穿。 299都 我的天哪。 就是这么会过日子。所以这样的牛仔外套 oversize 女生送给男生以后，男生穿两天，然后你拿过来配在连衣裙啊，或者 链接发给我啊。 你一定是去女装部买了一个大号， 实体店买的。 还有没有更大号？ 旁边那个衬衣也是好看的，旁边那件衬衣是 Mark 家的，其实不便宜、哦、但它很有设计感、嗯、女生同时也可以拿来穿，你就可以玩那种早晨起来随便拿一件 boyfriend 的衬衣来穿的那种 感觉。 这个女生穿比较好看一些。 这个你老公真的能穿进去吗？ 他很爱穿。嗯， 我好 像 看他穿过一次。哎， 对，这个是好看的，而且女生穿也是好看的。 这个衣服 他今天穿的里面的衣服可能 有点 厚，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衬衣你就可以， 没关系，可以现场换下来， 现场就换，没关系，可以不用强求一定要穿进去。还有一个单品送给男生、啊、鸭舌帽。 哎呦，这个东西也很难 hold 得住。哎， 男生会开心的啦，鸭舌帽是会开心的。 这种脸特别大的，完全没法用，所以他又用走了，是吧？ 对。 那谁让你的脸那么大呢？ 你不是啊， 我不是啊。 你看这个帽子，女生戴也挺好看的。 所以他都是给自己买的，你看。对啊。 所以女生们记住，给男朋友挑礼物的时候，他送给你的是你的，你送给他的，最后还要变成你的，这才是成功的送礼秘籍。 记住了。 你们看， 林哥 特别的可爱。 男生送给女生礼物，女生翻白眼不开心。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送给老公的礼物，老公也会翻白眼，只是不表现出来。 不会，我们能送已经是表达心意了呀，他们就应该感恩戴德呀。 好，送礼物现在说到这了。男生和女生的差距确实很大，对于化妆品这件事情，其实男生眼里的化妆品也会大不一样。我们今天秘密话语里面要看到这段视频，就能够让你们知道男生眼中女生的那些化妆品都是干嘛用的。赶紧进入到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使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因为我们俩搭档很久、嗯、而且呢还是大学同学、 Amazing、 就可以说关系很熟了、嗯、我今天呢就突发奇想说想要考验一下我们俩的默契、嗯、看一看泽华对我是不是足够了解， 看一看泽华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笑话。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堆化妆品、嗯、一会儿我要让泽华来回答我，什么是什么，干嘛用的， 压力很大。 一会儿见呢，先问你一个最简单的吧。 好， 这个很多人都用过，这是什么？ 送你一句话，一个锤子。 你才锤子，不是，再想想看。 打气筒，打气球的。嗯， 这是美容棒，24K 黄金美容棒。这个 还很软。哎，蚕宝宝。 你的 很可爱的蚕宝宝。 再给你啊，哇，到多了，好心疼。给你点提示，给你点提示，占这个多，占这个多，你看你占这个多。 吃屎的蚕宝宝。这画面很好看了、哦。 你去死。这个你肯定知道啊，这是什么？ 这是那什么指甲油。 啊。 看。 哎，这颜色别说还挺适合你，很提亮哎。 而且很厚，明显有指甲油。 啊。不过是这唇膏，染唇液，真是。这个 为什么 ？When I was a little boy,、嗯、my mother. 不敢说 了。经常 use it 指甲油，就是指甲油的瓶子呀。 这是 YSL 的唇瑕两用霜，涂在嘴上和脸颊上当腮红用的，不是指甲油。OK。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美少妇而言，还是这个颜色更合适哦。 这个我跟你讲过，我跟你讲过很多次，这是什么？ 对，等等，小猪皮。 你才小猪皮，小羊皮，这个 TF。这个我很了解哦，很懂哦，男生都会。请跟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滚 TFBOYS， 你值得拥有。 这什么？ 这标准的护手霜啊。 这不是护手霜。 嗯，味道也很像护手霜。 你看，颜色也很像冬天用的那种护手霜。 冬天和夏天有差吗？护手霜？这是消炎乳，这是在上妆之前用的。 是白皙。 妆前乳。 白皙的。 你猜多少钱？ 150。 你滚！ 护手霜只用25，好不好？我就给你往多处裁了。 气死！这什么？ 这是很简单，粉饼液，粉饼。 什么？ 腮红。 对呀、啊，你答对，你终于答对了，泽华，你出息了。那这是什么？ 这个应该还是粉饼吧？ 嗯哼，差不多吧。 跟刚才那样子是一样的， 可以算是粉饼。 然而并不是 啊， 测色盲的。 你 每年体检的时候大家都会使用哦。 还给我！ 哎，我还看不清什么颜色。 去死！那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什么？那个，刚才那是腮红啊，这是腮棕。 那这个呢？ 涂棕色的腮白，显白。 那他俩用在什么时候呢？ 白天的时候用腮白，晚上的时候用腮棕， 就日用和夜用了。 对啊，白天用它不会困，晚上用它睡得香。 高温滚，这什么？ 这是眼线笔。 不对， 肯定是眼线笔。 那后面有刷子的，不是眼线笔。这是眉笔，不是眼线笔。这是什么？你肯定认识了吧？ 这我知道，前段时间才用过的。 嗯 ，face 粉。 你屁股又痒了是不是？ 非常痒，现在可以拿来涂。好，那是那个。 还要想一下。 散粉。 对，这个呢？这是什么？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一闻就没我的贵。这怎么可能？哪里有香味？你闻一下。 香，美， 不是香水， 很香很美，你值得拥有。 这是眼药水，大哥。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不好用。但是我今天早上用了一款非常好用的东西，我要推荐给你，就是它。 我这是我的东西啊。 我今天早上觉得脚非常的干，感觉要皲裂了。 What？ 然后我就看它非常像脚霜，我就拿出来一闻，味道也很像，涂到脚上以后真的非常非常的滋润。 它滋润没错，可是它很贵，你为什么涂脚后跟？ 这么大一瓶看起来很便宜啊。 很贵好吗？ 就跟大宝一样。 滚！ 一百到头了。 你滚，赔我。 75。 赔。 给你50块钱，拿走。 滚，别动啊！你别动，我保证不打死你，别动。啊！ 真的很好，有。 好了、哦，这就是男生眼中的化妆品。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女神剧场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彩蛋环节。既然泽华把我的这么多化妆品都认识错了，比如说把什么 测银粉，他是把腮红说对了呀， 腮红说对了 对、啊， 那是唯一一个对的耶。什么腮白、腮棕，这样接下来泽华就自己拿他认为应该涂在哪里的东西涂在自己的 涂在自己的脸上， 这个好看呢、啊， 好不 好,、哎、 好, 好？ 我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某一个人也是说自己想要涂红嘴唇， 我会让他涂。我现在就拿唇膏。 好， 我们现在让小雨帮助一下泽华，还有一梦都协助一下泽华。 好的， 按照刚才化妆品的这个环节里面来给他上妆，然后我来替小航上妆。 好的 ，face 粉哦， 挺精彩哦。 face 粉那个牌子看起来好眼熟啊， 这个是什么来着？ 对不对？ 充电宝。 充电宝就不用用了。 指甲油、 那个。对，指甲油可以先涂一下，涂在指甲上哦。 吃屎的蚕宝宝。 好了，你们先画着，我给小航画哈。 好， 小航，你要涂嘴唇还是涂额头？ 这时候应该不要给我吧？应该要来个对比，是不是？ 镜头先给泽华。 来个对比，来对比。 他们正在，对。 不是吃屎的蚕宝宝，我要涂腮棕。 然后更好 看。这是干这干嘛？没有涂嘴唇了。 小航已经完成了， 哇、 现在直播间很精彩，先不要给小航，先不要给小航镜头啊！小航现在非常美艳， 我很美艳。 大家如果在下班的路上特别想看到我们直播间这一出好戏的话，看看我们两个今天的男嘉宾主持人都变成了什么样子的话，现在还有机会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 我们两个都已经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打赏一下才对。 我感觉我很美。出了这个直播间，出了这个楼，就会有人拿着野兽派的鲜花向我表白。 泽华，我忘了给你带卸妆液了耶。 好了，那就会有更多人向我表白了。干嘛？ 我应该只露一个眼睛就对了。 天哪，泽华在涂唇膏哎！ 还要嘟嘴，也是够了。 小航，泽华那么拼，你是不是也要比一下？ 真的， 我觉得他很浪费，你知道吗？ 而且 你都说的不便宜。 小航，你知道我很美，而你很像如花。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我眼睛疼。 现在泽华很像那个年历挂历上面的那个年画宝宝， 放着一个鲤鱼的那个， 明明像纸扎的人，真是吓死了。 现在已经上完妆了，是不是？ 是。 好的，其实小雨是手下留情的，因为那个遮瑕膏当时泽华把它认成是眉笔，就应该往眉毛上画的。但是画完那个遮瑕膏的话，他估计就没有眉毛了。 本来就没有眉毛，对啊。 算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红嘴唇还挺配他的， 挺， 因为泽华他白， 对。 你在挡什么呢？ 很适合这样的蔷薇红。 我在当当当当当。 来，3, 2, 1啊，3。二 一，噔噔噔 噔，好丑的沙莉娃，我都看不下去，真的。 因为小航属于天庭饱满型的， 我对跟你差不多。没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上面那个红点亮，可以让我就是回到就是少年时代。 所以小航， 100年前 你说你小的时候涂过这个，是因为你妈妈把你当女孩子养，是不是？ 不不不，那会儿幼儿园的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要涂这个， 对对对对对，上台演出， 牵着妈妈的手，然后一块儿就到这个就幼儿园啊什么这个活动场所一块儿来玩玩。 不忍直视， 我觉得 小航小航 就成了这样的一个 来， 是的，一个带红点的纯爷们儿。 妈妈来牵着你的手，走，我们一起走出直播间。 走啊，走啊，你可以到小航边上来，一起来合一个影啊，一起来展现一下两位美少男的最后的妆容。 我的天 哪，来自女神版，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爱我们节目， 他们可能再也不想来了， 也许以后不会再来了。看一个， 我们应该走秀， 看这个啊，好，那你们去表演区吧，去表演区，然后来一下走秀。 可是我走不过去怎么办？ 好，然后我们用上结尾的这个音乐，给他们一个秀场的 Comes on Music、 yeah. 然后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 周末愉快喽， 周末愉快，拜 拜， 接下来是两位男神的 Show Time。 One two。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